让我们跟随声音，听见经典， 听见经 典，听见美，听见美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但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陈宇等人乘坐飞机飞往英国，在那里他们将会调查在这个平行宇宙当中被暗杀的几个人的 DNA 信息。很快飞机降落，当他们抵达爱丁堡时已临近中午，即便他们的时间紧迫，但仍需先填饱肚子。他们先找了一家餐厅，肖恩还特意点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，很显然飞机上的香槟无法满足他。肖恩先生，你是昂格鲁萨克逊人吗？陈宇问。 不全是，我的祖上也有凯尔特人血统，我曾祖母是爱丁堡的苏格兰人。你呢，大侦探？ 陈宇想了一下笑着说，我也不是纯粹的汉人，我父亲是匈奴人。你知道匈奴人吗？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就是匈奴人。 哎呀，多野蛮的民族。 对啊，和古代的凯尔特人一样残暴。 匈奴人，匈奴人， 你们两个家伙得好好补一下历史课了。李耀杰在一旁冷冷地说， 你得有点幽默感，否则光是执行任务多无聊啊。 肖恩回答他， 对，我理解，就好像西天取经的故事里，如果少了个猪八戒，整个故事就会乏味许多。你真是个讨厌的家伙，不过好歹你也算有点幽默感。 艾琳娜并没有插嘴，只是静静地吃着牛排，喝着那一小杯苏格兰威士忌。王腾也没怎么说话，只是一个人埋头吃着。艾琳娜问，你刚才没事吧？王腾愣了一下， 没事啊，怎么了？ 我看你在飞机上状态有点不对劲儿。 没什么，只是我不喜欢数学。 艾琳娜看出王腾心里有些疙瘩，她觉得王腾并不是天生讨厌数字，不过她也不好多问什么。 过了十分钟，艾琳娜说道，我们走吧，警察局就在附近。他们离开了餐厅，很快就到了最近的一家警察局。他们见到了这里的布劳迪警官。 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？ 布劳迪警官问。我们想先打听一下关于很多年前的一件无头命案，死者叫拉尔夫克莱。艾琳娜说。布劳迪警官听了之后，并没有直接做出回应，而是又仔细地打量了他们一番。 你们是谁？ 陈宇拿出了时空安全局的证件， 其余四个人也拿出了相同的证件。陈宇说，布劳迪先生，我们是时空安全局的探员，我们调查的事情与平行宇宙之间的安全有关，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工作。布劳迪警官看了一番他们的证件，才慢慢地说， 这是一个很古怪的案子，我们通过当时的监控录像锁定嫌疑人是俄罗斯人扎伊采夫。根据我们搜集到的证据显示，拉尔夫克莱应该是被嫌疑人扎伊采夫用一种很古怪的武器杀死的，但扎伊采夫几乎是同时死的，死在俄罗斯的莫斯科，所以这个案子就一直搁置在这里。 艾琳娜说，我们想调取一下死者拉尔夫克莱的指纹以及他的 DNA 鉴定报告，当然还有扎伊采夫的。布劳迪回答说， 抱歉，这份卷宗现在不在这里，在哈丁顿的一户人家里，因为之前有潜行者试图盗取这份档案，我们也没有存在电脑里，因为他们会派黑客来入侵。现在我们这里的网络已经被潜行者给监控起来了，每个人在网络上的信息他们都能获取到。 王腾突然插嘴说， 哎，我有点想不通啊，你们可以大量复制然后尽可能传播出去，这样潜行者也没什么办法了。 布劳迪听了不由得苦笑了一声， 哼，你这个方法不是没人用过，但那些地方的人都遭到了潜行者的大面积屠杀，他们用中子弹对那些敢公开传播的地方进行报复。 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，听了之后都感到愕然。布劳迪说， 潜行者一般不会这么做，因为我们也发动了反击，他们目前还不愿意在别的宇宙里进行正面对抗，我们最好的办法也只有藏起来，尽可能和他们周旋，骗过他们。 那能带我们去哈丁顿镇吗？艾琳娜问。 当然。 布劳迪警官带他们去了哈丁顿镇，这是一片非常幽静的地方，人也不多，大街上的人发出来的声音还没有树上的鸟叫声大。陈宇想起来他们曾经与莉迪亚一起到苏格兰旅游，他们来过哈丁顿还有特维德山谷，不过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。想到这里他内心还是有些伤感，因为在苏格兰的旅行充满了诗意，有一些场景和细节他这辈子也不会忘记。警官，这里是不是有一条科特街？陈宇问。 没听说过。 布劳迪这样回答他。陈宇听了起初还有些吃惊，后来想到不同宇宙之间存有差异，也就接受了这里没有科特街的事实。他这么问是因为他曾与莉迪亚逛街逛过科特街，他和莉迪亚在那条街的一家咖啡厅里亲吻过，那个时候他脑海中幻想着能有一片苏格兰牧场，与莉迪亚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他想起了德彪西的冥想曲，这是莉迪亚最喜欢的一首曲子。莉迪亚喜欢德彪西和拉威尔，拉威尔的夜之幽灵也是他的最爱，他尤其喜欢水妖的片段。在苏格兰旅行的诸多回忆中，他总会想起一个场景。下午时分，日光斜照在屋内，他懒洋洋地靠在床上，看着侧面的莉迪亚在钢琴上弹奏冥想曲。在他看来，这就像巴齐耶的油画一样美好。他们还一起去了爱尔兰，看了大河之舞的演出。他还想起和莉迪亚在都柏林的田野里奔跑，那个时候的他们就像是两只生长在大自然中的小精灵。陈宇，你想什么呢？艾琳娜问。陈宇回过神来， 没事。 布劳迪警官这会儿已带他们来到了一片旷野之上，周围种有一些果树，不远处有一座咖啡色的房子，看起来典雅古朴。房子一侧种有几棵橡树，粗壮高大，枝杈纵横。艾琳娜问，这里住的是谁？ 布劳迪回答说，是个德鲁伊教徒。 德鲁伊？陈宇惊奇地问，这个时代还有吗？德鲁伊听起来更应该出现在古代欧洲的神话故事里吧。 也许在你们的世界里没有了，但我们这里还有。他也是个科学家，他一直试图用科学去证明德鲁伊的教义，当然他也在不断改造一些德鲁伊的教规。档案保管在他家里，我想没有比这更安全的方式了。 布劳迪上前敲了敲门，一会儿门打开了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中年男人。他着一身咖啡色的毛衣，卷曲的头发还算比较整齐，高高的鼻梁，深凹的眼窝，薄薄的嘴唇，他看起来更像是某个公司里的职员。 哎呀，布劳迪，欢迎光临莱斯利庄园。 他显得热情好客。陈宇小声对一旁的肖恩说，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近诡异时空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以为他更应该像是梅林或者是甘道夫的样子，白头发，白胡子，戴一顶尖尖的帽子，披一件灰色斗篷，手里还拄着一根魔杖。 肖恩笑了，如果他是梅林的话，那你就是兰斯洛特了。 陈宇愣了一下问，为什么呀？那谁是亚瑟王？ 管他呢，肖恩笑了，不过你不应该计较他的样子平凡，最起码他比伏地魔要帅多了。 那倒是。布劳迪和这位德鲁伊教士寒暄了一番，回过头说， 请允许我介绍，这几位是时空安全局的探员，这位就是我说的德鲁伊教士莱斯利先生。 莱斯利对每个人都报以友善的微笑， 你们好，外面有点凉，诸位快进来吧。 几个人进了屋，屋内有暖气，莱斯利打开了屋顶的吊灯。 我喜欢意大利吊灯的款式， 是挺漂亮的，艾琳娜说。莱斯利先生，刚才布劳迪警官说关于当年那件无头命案的卷宗就在您家里，是吗？ 是，是， 莱斯利说，不过最好是晚上拿，因为白天我怕被人看见。 为什么？ 是这份卷宗不在这间屋子里？ 这位先生说对了， 莱斯利说道， 因为有潜行者隐藏在哈丁顿，在多年以前他们试图去警局偷取卷宗，并且利用黑客软件让警局的电脑系统差一点就瘫痪了。他们还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来过我家，结果我回家之后就发现我的房子被烧了。很显然他们找不到那份卷宗，就试图用这种方式将我的房子和他一起烧毁。他们想不到即便是用高科技手段来办案，一样能留下蛛丝马迹。这间房子是重新修建起来的，还不错吧？ 几个人礼貌地点了点头。那我们这一路过来难道也被监视了吗？艾琳娜问。 这个我不敢保证， 布劳迪警官说， 不过我们还是听莱斯利先生的安排，这样会比较保险一些。 好吧，陈宇说，看来今天只能待在这里了。 别急，事情总会解决的。 可我们在赶时间啊，陈宇说，我想这会儿功夫可能已经有潜行者正在穿越虫洞，想回到过去改变整个历史的轨迹了。 这些家伙穿越虫洞就好像不要钱一样， 王腾抱怨道。 放松一点儿，再重要的任务也得让人有休息的时间。我建议你们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住上一夜。 莱斯利说着，给他们每个人倒了一杯果汁。几个人也不再客气，喝了几口果汁以后，的确感觉原本紧张的精神放松了不少。莱斯利先生又在客厅里放了音乐，是爱尔兰歌唱家恩雅的歌曲。 听点音乐，放松一下。我看你们整个人一坐在沙发上就软下去了，说明你们这一路的确是很辛苦啊。 陈宇说，这样也好，我的确是有点累了，你们呢伙计们？ 莱斯利先生，你家里有酒吗？ 肖恩问。 当然了。 莱斯利听了很高兴，因为家里很久没有来这么多客人了。 他说， 现在离天黑还有段时间，你们就好好休息吧。那些跟踪你们的前行者，让他们在外面吹冷风去。 王腾追问了一句， 真的有人跟踪吗？你都知道，还是你家里安装了监控设备？ 只是我的感觉而已。我倒是希望你们在这里听听音乐，喝点果汁，小睡一会儿，让外面的那些家伙吹着冷风还不敢打草惊蛇。 莱斯利先生打趣地说，同时他拿来了一瓶红酒。肖恩精神很好，与莱斯利先生一边品酒一边下起了国际象棋。他们两个人相谈甚欢，而其他几个人困意渐浓，他们靠在沙发上悄悄地进入了梦乡。睡梦之中，陈宇露出了微笑，他又梦到了莉迪亚。在梦里的一切都无比真实，他站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，对面是东方的天空，太阳还没有露面。这时莉迪亚从不远处款款走来，晨风吹动着她的裙摆，晨曦微露，几道柔和的金光从她身后照过来，她的倩影在光影的变化中显得格外飘渺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陈宇面前。两个人相拥在一起，只听见莉迪亚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， 你的手有点冷，我一直在晨风中等你，你终于来了，这里将是我们站立的最后一块地方，我们要走了。 去哪儿？莉迪亚松开陈宇，带着他越过这片草地来到了海边。旭日就在海平面上，海浪翻滚着金色，一条大船停靠在岸边。大海在召唤我们回家，莉迪亚说着张开双臂示意让陈宇随着自己上船。 我想这一定是最美妙的旅程。 陈宇说着和莉迪亚一同登上大船，大船开始朝着东方地平线缓缓驶去。陈宇不知不觉醒了过来，艾琳娜正坐在他旁边说， 看你刚才笑起来的样子，一定是做了个美梦。 陈宇揉了揉眼睛，看着现实中的莱斯利庄园，虽然美丽却不是自己的家。他满脸怅然若失的样子，低垂着头。 我还记得我的梦，在梦里我似乎和你们并不相识，我和莉迪亚一起出海离开，不知道将要去哪儿，但一定是个美妙的地方。天哪，这情景有点像魔戒最后的结局，但我感觉都是真的。 我也有过类似的梦，我想每个人都有，所以现实和真实在我看来从来就不是一回事，他们之间有时候甚至格格不入，有时处在现实， 你的灵魂却似乎游离在外，你感觉所有的都是假的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对于爱丽丝来说，自动外面的世界是现实的，而兔子洞里面的世界是真实的。我同意你的看法。 陈宇说， 如果能将两者重合，我想就是完美的。 下集当中，正当他们等待着取回卷宗的时候，前行者突然出现了，而他们的目的也非常明显，那就是干掉陈宇等人，拿到卷宗。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始于是康熙末年，1720或者1721年，等于我们是跟着清军入关进来之后，在那个给我们安排在哪儿呢？安排在故宫西华门，有一片院子，就是宫廷造办处，我们叫造办处工作，工就是工件的工啊，制作。 杨福喜是清朝著名工件铺子聚元号的第十代传人。虽然工件铺子现在已经与时俱进地改为工作室，但是写有聚元号三个字的金字牌匾仍然挂在工作室中最显眼的位置。聚元号这三个字是乾隆皇帝的御笔，也凸显了这个工件铺子的与众不同。 过去你像我们这个工件啊，不可以卖给私人的，是专门给宫里的做。乾隆爷本身又爱提个字，完了赶他高兴的时候，就找乾隆爷那么提一个，拿过来刷刷刷一就，就有了聚元号了。 啊，这是您的工作室。 对。 除了制作材料遵循古法，杨福喜现在制作工件的工序都遵循了传统制法。弯弓胎，勒棒法。插烧子，勒牛角，铺牛筋，绷弓弦儿，画装饰，整个工件制作下来，足可以让人看到眼花缭乱。 杨二，像您做这么一把让您满意的弓哈，还需要多长时间？ 从下料到最后完成，这一批活儿啊，需要怎么着也得四个多月。 对于未来，杨福喜却存在着深深的忧虑。 我到现在呢，收徒弟前前后后也二十来个了，出来俩不错的，但是呢，也由于种种原因，他不能永远跟着我，这就是个问题。一项好的手艺的传承，需要有一批人，这一批人他才能够互补。 聚元号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工件铺子，而杨福喜则被称为最后的制工大师。近300年的老号还能否延续， 上千年的传统技艺还能否传承，如今都是未知。 If I only had one match left， 生活的本真有时不过只是一场自然睡自然醒的舒适。 没错，但是这种舒适尤其是在马上要到的夏天就显得难能可贵。 嗯， 开一整夜的空调，身体毛孔一直关闭，没有正常的代谢循环，所以很多人对夏天是又爱又怕。 对， 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水牛皮软睡席呢，其实啊正是空调的替代品。 是的，您要知道啊，牛皮席这个神器来安然度夏的，那时候呢可没有空调，就是靠着牛皮席上天然秘制的毛孔呼吸透气。时代发展到今天，我们很多家庭呢也都从草席时代过渡到竹席、亚麻席，再到现在的牛皮席。 是的，因为生活品质在提升，对于可以让我们感到更舒服同时可以更健康的寝具，没有人会拒绝。 对， 更何况呢牛皮席一用就是几十年的时间，省去了无数的打理麻烦，省去了过几年去挑选的麻烦。每一年呢从五月底可以用到九月底，非常的亲肤柔软，就像床单一样。怕热的朋友跟空调结合开两个小时，这一整晚啊就可以享受到。但是呢就像你我都知道的一样，这一床正宗的水牛皮软睡席那最起码是要5000起步的。 对，想想那也正常啊，那么大的一张皮料呢，而且要经过工艺的手工揉制，只在牛肩胛部位有一点拼接，这样的成本首先就不低。 对， 现在买一个牛皮包包都要千元左右的价格，那么一张牛皮席子卖几千块钱也就不显得那么贵了。 其实啊买东西要看渠道，商超渠道自然要加上不少的附加值。 对， 为什么每一年都会有听众有主持人问我们的席子售价，就是因为东西都一样但是价格却不一样。 是的， 我们直接流通到消费者手上，没有中间环节，所以价格自然实惠。您今年把握我们现在的预售机会，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商超8900的水牛皮软睡席现在只要2599，同时呢还有一对同品质的牛皮枕套免费赠送。 是的，还有牛皮枕套的配套，这是享购预售福利。所以说想用牛皮席的家庭机会仅有5分钟的时间，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拨打热线送货到家，满意之后再来付款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I would tell you that I knew what it was like, and of the dreams that I've been living in instead. And those times I close my eyes and wonder what we could do with this love. 6200的朋友说啊，去年买过一床给父亲用的，说老人看到牛皮的席子高兴得不得了，觉得一辈子到了啊，还能够这么奢侈睡上牛皮席。关键的是父亲夏天不敢吹空调，用了牛皮席啊，这夏天就不难熬了。 是的， 还有9547的朋友说这个牛皮席啊现在太流行了，也很多，不知道价格为什么悬殊那么大。 其实呢说到牛皮席啊，门道特别深。水牛皮、黄牛皮不一样，产地不一样，牛皮厚度不一样，加工工艺不一样，最后价格呢都不一样。 对， 但是我们可以保证的是，在享购每一床席子都是来自三峡库区的水牛皮的，而且呢都是整张原皮，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，不需要特殊打理。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2599元今天带回家的这床席子保证同品质。 关键是今天不仅2599带回家一床牛皮席，还有一套牛皮枕套的额外赠送。40071061084007106108。节目还有2分钟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现在已经有21位朋友打进电话，8544的朋友。